全身名牌，也可以一身戎装。真正的女神不一定来自秀场，也可以走进军营。 来当兵吧，在军营里遇见最美的自己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这是来自乐器王国的音响，这是黑白键盘上跳动的旋律，请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限调频98.6兆赫钢琴世界，每天0点12点播出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.6兆赫的音乐节目。在今天的钢琴世界节目中，为大家播放一组著名钢琴家迪希特演奏的一组李斯特钢琴作品，曲目有第二号匈牙利狂想曲、浮士德圆舞曲、两首被遗忘的圆舞曲、第十三号匈牙利狂想曲、第十四号匈牙利狂想曲。下面就请大家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